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罗马尼亚、瑞典、西班牙、斯里兰卡、印尼和民主刚果举行了讨论会。讨论会上，发言者表示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的同志为朝鲜劳动党的建立、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并坚信因为拥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所以朝鲜人民一定会完成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在瑞典举行的讨论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